知道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，连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下起雨来 是一民警，今天突然领导说得加班，本来该陪孩子过生日，你说答应孩子了，觉得挺对不起孩子的，不过干我们这行呢也没办法。 车回家，雨一直下，整夜忍的泪，他不听话。我不想去擦，就这样吧。爱让这女孩一夜长大，一夜。说的话竟然忘了啊，我总是很少说，不懂得表达。分手我不怕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的啊，只是它几乎成真。我专心无猜，你只当我是朋友吗？我以为余生会遮住你的回答，它却那么清楚啊，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。 当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， 时差不是距离。 当世界下着雨，我在这里。 天气不是问题， 在人海中， 人海之中，只要有那条无形的电波牵着我们，一切都不是奇迹，一切都是奇遇。 We'll have a world away， 让我坐上漂浮地铁走下去，也想着你。We'll have a world away， 时间带走一切，但是抛下一个谜，他要我乘着风。 这里是夜歌，和你在一起。 如你爱过我一点一滴，请不必相认。如你看到我是魂是命，请关起眼睛。如你听见我心底哭声，请收起吃惊。静静睡吧，不必慰藉，叫我再动情。曾要我意决，并没话别，走得不轰烈。由过去细节，逐日逐月，似陨落红叶，难以去撇脱。一身鲜血化做红蝴蝶，遗憾自问未比起你决绝。爱一早变非夫，夫飞了未心领神乎，夫最后自己的反复心崩溃。如对我抱歉，多讲不必，灯火先熄灭，来再向我说，恨断意绝，爱已没如意，难以去撇脱。一身鲜血化作红蝴蝶，遗憾自问比冬季决绝。 站在人群的中央微笑，向我优雅地伸出手臂。我握住你的手，在月光如水的空地上，我和童话跳起了华尔兹。谢谢你，在你带我游历这时光之河之前，我从未听过这么好听的歌声。 雨是无声的，风是沉默的，路是不语的，你是安静的，手是粗糙的，脚是疲惫的，头发是凌乱的，你

12月9日，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，打造有声新格局，创造声音新经典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夜不能寐，没关系，听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 我现在要唱给你听， 我现在要说给你听， 以你方式感觉自己， 以我们的方式感觉彼此， 我只想这样， 我只想这样 唱歌给你听， 放歌给你听， 唱首歌给你、 这里是夜歌。 你在说给谁听？ 今天夜歌里我要给你放一场电影，我只留了两个座位给你和他，当然如果他还没有来，我们可以先等他一下。今天的电影就叫春天里的爱情瞬间，虽然已经过了春，可我们还在等，显然他还显得有些羞涩。我是说，春天你能不能像他一样大声地唱出来，把金灿灿的记忆唱出来，把蓝蓝的天空唱出来，把空气中散发的微微的香气唱出来。还记得吗？那时候的春天无忧无虑，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担忧的。 春天归来的时候，好像梦里一幅画，果实在画中比喻，没有人能听得清，如痴如花。 那个，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，然后经常没事的时候喜欢去后海，遛弯儿，这边感觉挺好，有热闹的地方，有安静的地方，经常带给我灵感。我觉得这就是我每天晚上生活的地方。 相互了解， 真的互相了解， 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，